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要来聊聊古俊山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所谓的人走茶凉论啊。我们当然是不会错过任何一只的大老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礼拜一，也就是8月10号报道，中国军事法院依法对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古俊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决定呢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报道说呢，法院认定古俊山犯罪，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是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审理期间呢，军事检察院还补充起诉了古俊山的犯的这个行贿罪。但是呢，看到他的这次这个通稿当中哈，有这么两条，可能也是外界讨论最多的。一个呢，就是说经过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的立功表现，而且呢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具有从宽处罚的情节，因此呢就判处死缓，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个人全部财产就50万。 所以这个觉得不对吧，之前不是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他的这些金山银山啊， 那些可能算赃款赃物，个人全部财产可能是他的工资，我自己猜测啊，要不然我觉得这50万有点说不通。 对，我们看看这个古俊山的调查案子的这个负责人就说啊，古俊山的案子重大复杂，犯罪涉及面广，调查核实证据难度大，多次延长审理期限，军事法院呢将对其他的涉案人员严格依法进行审理，公正地作出裁判。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时间线上面哈，他应该是在徐赛后之前 2012年2月份就已经被移交司法了， 没错。 然后2012年5月份正式接受调查，2014年3月份呢，新华社第一次公布古俊山案的进展，说当时就已经以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向军事法院起诉，到了今年8月10号才正式给他判刑。古俊山是军方的首虎，是最早在军队系统里落马的高级官员。 对， 他这次判死缓呢，大家也在猜测说这个罪行似乎比之前已经定性的徐才厚案要重，然后有人也在解读说他这个死缓可能是为了震慑军中，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是动真格的，然后真的可以判死刑甚至死缓。但是呢，有人就说这个死缓肯定也是有人给他求了情，让他罪不至死，因为按照中国的惯例来说，死缓呢是特有的一种刑罚，死刑缓期2年执行，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他在2年之后会转成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的立功表现，就会减为有期徒刑。如果说他在这个2年期间还有故意犯罪的行为，才会被判执行死刑。所以基本上就已经定了，他肯定是把命保住了。 好，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出来？那这个事件呢，跟我们之后要说到的人民日报的这个人走茶凉论又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为什么他会被判死缓，可是呢周永康还没有他的这个判刑判的重哈，这个又是为什么？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这个考虑？那会不会是我们之前请张立凡先生分析过的这个组合拳当中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继续分析。 一个就是你别看他判这么重啊，可是没收他的这个赃款就所有和个人全部财产是50万元，这个可能是跟原来的报道这个好像这个差距比较大。因为原来我记得这个4月1号的时候，财经杂志报道说是他涉案金额超过200亿人民币，当然这200亿人民币不全是他拿了，但是也不会说就50万这个赃款或者个人财产。然后再看这个新报道说他那个搞这个钓鱼台这 个叫做金盾一号这个豪宅的开发，它是分当时是算国家重点综合科研项目，然后又用军事用途叫军盾一号。这个呢是等于他把这个项目卖了，就分了两块。一块呢是盖这个就是豪华的这个住宅楼，然后另外一块是造了11套低密度的别墅。啊，这两块这个实际上这个金额就少不了，这卖的是非常贵的，那是北京顶级的豪宅，包括其中11套里头有一套是给了徐才厚，那徐才厚的家里超出大量的财宝也是从那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处置啊没有追他的赃，就是没有，肯定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止这50万，但是呢判的又是好像比预期的要重，因为他显然是比这个周永康的要重。那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有矛盾之处，可能是一个紧急状态下，或者是为了要震慑，所以才抛出，特别是震慑军方。为什么呢？他这里头特别强调了一个他的立功表现，然后呢，以此为由，对他进行了减刑。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立功表现，那他可能就是死刑了。但是呢，这个立功表现足以让很多这个。所谓他是涉案200亿中间那些个获益者这个胆战心寒，因为这个我觉得对那些人是具有非常大的威慑力。那据这个各种的信息，就是说古俊山是全料了，什么都招了，男的女的这个什么什么还什么招了个母老虎什么什么，反正说了所有跟他有关的，所以他的认罪态度特别好。那么我想这样，就是认罪态度好，重判，但是呢又有减刑，这个呢我觉得分明是有一种震慑的意味，就是特别是对这个军中涉案者。当然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跟现在的什么这个北戴河会议开与不开呀，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还要谈到的像这个所谓人走茶凉的这篇评论呢，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抛出古俊山应该也是组合拳中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个组合拳是临时决定出的。当然这个古俊山是最早被审查的，但是他处理是拖的时间也是最长的，然后处理的也是最重的，然后他还，我觉得啊，他既然涉及到那么多人，说明对他动他，最后处理他还是很有一些个担心的，就是怕引起的震动太大。但是现在呢，可能是不能不处理了，因为可能有一些个不好掌控的情况出现了，所以必须在这个时候处理他。这是我的一般的想法，就是如此。 您说到的不好掌控的情况可能再出现哈，有没有什么迹象？ 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我们此前啊大家期待的这个或者是等候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在这个宣布不开之前，在官媒也有报道，也谈到这个即将要开北戴河会议。那么为什么不开了？我想可能这中间有原因，然后呢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人或者有某一方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对这个领导人发难，或者提出一些个比如像最近的股灾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经济形势的下滑呀，然后呢还有包括像这种就是说这个反腐现在造成这个国家机器不能高速运转呢、等等等等，那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治国能力的问题。 所以呢，我想这个后来突然说，突然抛出了，连续抛了三四个人，从这个从病计划开始，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令计划周本顺，然后是这个郭伯雄和吴俊山，这么一个抛法，我觉得可能原来没有打算这么着急一下子抛这么多人。为什么呢？原来据说啊，就是令计划有可能，或者是包括郭伯雄在内，都存在软着陆的可能。但是呢，突然这个全路就变了，就是一个是把这个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个非同寻常的抛出，尤其是郭伯雄，他本来这个本来有一个程序是说，因为什么什么事儿，这个正在接受这个组织调查，这个程序都省了，上来就是开除出党，然后追溯说他四月份这个已经接受调查，这个不同寻常。还有一个不同寻常就是周本顺作为一个现任的这个省委书记，他突然被抛出来，而被抛出来之前两天他还去北戴河这个检查工作，这个我觉得也不寻常。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不寻常，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谈到的，就是关于令计划和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核弹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把令计划不管不顾就抛出来了。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谷中山，这个我觉得这种连续的抛出显然是一种示强的，就是一种这个姿态，就是展示肌肉，你们别惹我，我惹我的话没有好下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应急反应。那么当然其他应急反应还有就是说，其实有些事儿可能是北戴河会议要决定的，结果呢这个在11天内连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做了一些决定，然后呢又向党外人士通报，然后呢在这同时这11天里头还这个开了两次国务院的会议，那这些呢就是说意思，然后才说我们不开北戴河这个会了。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还是有状况，就是他实际上是要这个抵消可能未来可能当时在北戴河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做了预防。所以我想这一组组合拳包括什么提升10位这个上将军衔，以及后面将要进行的这个9月3号的大阅兵，我觉得都是在展示肌肉。 好，张立凡先生呢，根据他的这些观察梳理出一条逻辑，认为呢，正是因为这些种种的不同寻常，所以呢，才会得出他刚才这样的一个结论和判断来。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了，大家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想法，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其实我们说到这次这个谷俊山，有人现在是被归结为五宗罪嘛？我们看到这个通稿里面，但是因为涉密，不公开审判，所以呢其实我们能说的内容并不算多。你看不含电头的这个新华社通稿啊，它只不过是64个字而已。 对， 不过呢你掐指一算，就是谷俊山他确实就是十八大之后落马的老虎当中第一个被判处死缓 的 人， 死缓 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现在外界在这个发挥他们评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尽管说他被通稿披露的内容不多，可是呢我们再回顾像财新网的这些独家的报道呢，又会发现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处理的很微妙的地方。那财新网呢有一个记者叫做王和言，他呢就几天前在他的这个个人微博里面就有这么一番感叹啊，他说有一部分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所谓军队一号的那一部分，就刚才张老师也提到的说北京的那个超级豪宅嘛，他这一部分在他的原稿当中本来是列在总后岁月之后，小标题叫做神秘的军队一号。去年初呢发谷俊山的这个组稿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被删去了，后来经过添加进同事周卫在他原单位的采访内容以及后来的补采，又搁置了数月，现在终于面世了，实在不易。没错，我们看到呢根据财新网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就这么描述的，说在玉渊潭北岸坐落着北京城最贵的楼盘钓鱼台七号院，这一楼盘呢曾在2011年夏天以每平方米30万元的天价声名大噪。难以想象的是呢，这一块地在当初征地时使用的竟然是国家重点综合科研项目的名义。那记者在调查报告就发现呢，就是为了让这些村民尽快的搬走，2006年的10月份，东钓鱼台村出现了第一例强拆。 对， 被开刀的是村民刘凤池。刘凤池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拆我们家就是为了吓唬大家。强拆之后呢，我爱人脑子不清楚了，安定医院呢诊断为抑郁、恐惧、焦虑，光看病就花了10来万，那时候没有医保。还说呢。”此后因为贫穷，我们家就在工地附近的马路旁边搭了个帐篷住了4个月。无论是村民还是基层官员，恐怕都没法想到军队一号征收的黄金宝地数年之后建起的首先是两排别墅，然后是名为钓鱼台七号院的超豪华的商品公寓。就是王和岩他回顾我说，为什么当时这个篇章被删除了，可能就是牵涉到当时还没有宣布落马的徐才厚，因为刚才张老师也讲到了，其中一栋呢就是送给徐才厚 的官邸。对， 所以你可见哈，就这些背后哈，在反腐败背后，我老是说好像我们在看大戏似的，跟普通老百姓没关系，他切切实实可能就是在他们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你侵犯了多少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其实还有很多基层的官员，他们在这个事中其实也扮演了一种加害者，但同时他们也是受害者。就像刚才樊素讲到的，这个首例强拆是当时的海淀区区长带头执行的，但是呢，当时国家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这个项目是涉密的，他们只能无条件的执行，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把一个涉密的军事项目的用地给国家清理干净，所以他们就只能采用强拆的手段。然后呢，事后呢，每个被拆的居民他们都可以优先购买回龙观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但是事后真正买到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的只有34户居民，除了这34户之外，很多人都买不到房子。然后刚才那位被强拆的女士，她是所有的人当中得到的补偿款最少的，因为按照当时最低标准，她就领到了最低标准款，剩下的人都有一定的溢价，所以她可以说是被当做了一个牺牲品，杀鸡给猴看，给所有当时的钓鱼台村的村民做了一个你如果拒绝拆迁的一个榜样。当然后来古俊山在军队内部曾经说过，因为把这个项目做成了钓鱼台七号院，建别墅共有11栋别墅，每一栋至少省了军方1000万。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情况哈，就值得媒体界的朋友再去跟进的，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位刘女士，那其实呢有很多像她一样的这个村民还在维权，之前他们就行政诉讼也是提了好几次，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但是现在看上去他们并没有气馁，还正在努力的维权和等待当中。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古俊山的话题，恐怕还是要跟北大和会议扯上关系哈，因为刚才张老师的分析，如果按照他的这个逻辑链条的话，那势必是觉得这个也是跟会议之前和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的问题，现在不在正式的会上讨论了，那在会前呢就在其他的几个场合当中呢是已经定下来。那到底这个北大和会议哈，为什么张老师他能够得出那样的结论，他凭什么说这些重要的人事的安排就一定是在那个会议上完成的？那其实关于北大和会议还有很多听上去有一些神秘的判断，我们等一会儿呢再继续来请张老师分析。三点化新闻稍后见。 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说到这个北戴河会议哈，虽然我们之前提到过无数次，就说别等了，不开了，但这个消息的披露也很奇怪，它不是什么新华社呀或者人民日报啊这些党媒，而是一个党报下面的一个财经的媒体，这个也非常的神奇。那可能关于北戴河会议哈，我们还是要追溯它的历史，就是说过去的北戴河会议呢，它的确是正式的这个执政党或者政府的会议，像毛泽东的时代呢，就曾经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但这个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就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了。 嗯， 2003年。共产党宣布取消这个暑期办公制度之后呢，就这种正式性质的北大会议显然是不可能存在。那现在我们经常在茶余饭后听到的这些关于北大和会议的议论，其实呢是因为北大会议就说是现任的领导人和卸任的领导人济济一堂的非正式的沟通的渠道，就说他没有会议之名，但是呢是有会议之实。那这些会议呢，他从来不会公开的建筑报道，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存在。中国也有句俗话说，这个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呢解决大问题，不开会呢解决关键问题。那这个话呢，就是有人也觉得这可能也确实反映咱们国家的这个政治的实况。你比如说开人大政协啊，其实解决的是小问题，开中央全会呢解决的是比两会更大的这个这些问题。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小组会议这些更小的会议呢，它解决更大的会议。就说北戴河会议它是属于要解决关键问题的这类最小的会，因为你想开会无非解决两大类嘛，一类就是关于人，一类就关于事儿，是吧？就像人大政协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觉得在我们国家人恐怕比事儿更重要，所以呢这个一般在像北戴河会议这种就是像什么权力博弈协调啊，就聚焦的主题永远都是这种权力的分配啊，其实也就是关于人的这个事儿，这是一种解读了，大家可以听来参考参考。 嗯，对，其实北戴河会议好像在我们印象中真的是很神秘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年你看，有媒体之前就提前披露出今年北戴河会议会讨论什么，甚至还把这个中国的股市啊、经济啊这方面的问题都披露出来，说这个会谈当时也成了股市的一剂强心针。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就与股市有小幅的反弹。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北戴河的会议也不开了，可是还是有很多民众会关心，就会发现有很多领导人，前任的领导人，他们最近都去北戴河休假呀，或者是视察等等的。然后大家也在猜测，哎，北戴河会议为啥不开了？这背后是不是有原因的？ 好，我们再来听张老师的分析哈。他这个应该是跟刚才说到的谷俊山的这个案子的宣布可能也是有一些的关联。他觉得应该这些都是属于组合拳中的一整套的动作的一部分。那我们来听听看。 北戴河会议应该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干政盛会啊，就是在这个北戴河开会的时候，那么老人们是有机会或者有这种场合可以这个向现任的领导人来数落点什么，这些婆婆们来数落点什么，甚至于呢这个行那个不行啊，会做一些个这样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也可能也包括经济决策和人事决策，因为本来今年大家预测北戴河会议可能最重要的议题是这个“十三五”计划，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全局的问题。那么作为现任的这个领导层啊，这个18届的这个选出来的领导班子上任已经2年半有余，但是好像在民生方面没有什么建树。那么这个权力斗争呢，当然是这个搞得热火朝天。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可能已经造成一个是官僚体制的停摆或者是减速。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老百姓这一次股灾可能有数十万，有的说有50-60万啊，这个中产阶级消失。那么这种情况来看，还包括刚刚我们看到发生的，以前我也谈到，我说股灾，然后人民这个人行这个参与暴力救市，这个暴力救市 我估计可能体制内有很多人反对，甚至包括原来一些一直是为这个领导班子服务的这些财经官僚，他们可能都有意见。那么这个现在又发生了，就是人民币昨天贬值将近2%，这个一揽子计划这个特别提款权这个被搁置等等这些，我觉得现在的经济形势显然是不好，那么就有可能会被作为一种口实提出来，就是你的领导能力怎么样啊？那这个后面的这个还有什么台词，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想可能出难题肯定是要出的了。 但是与此同时哈，我们又在媒体报道里面能看到，像刘云山、像曹建明，他们都是去到了北戴河去看望相关的这种专家学者。 对， 从画面上看到是谈笑风生，所以这个又觉得很疑惑哈，不是说不开会嘛，但是那儿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好，张老师有他的解读。 那个当年2003年，这个胡温宣布这个不在北戴河办公了，那曾庆红同志不是也照样在那儿出现，也是公开活动嘛？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说，而且这次你看这个刘长伟，他还是说他是受这个习总书记的委托去看望这些在那儿休养的专家。人家不是师出无名啊，人家还是师出有名的，所以现在你很难解读，就这中间到底说不办公了，但是不等于在那不活动了，我想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也有人说这个北戴河会议是不开了，但是不排除北戴河还有会商。 说到这个哈，也是觉得，总之也不太看得明白了哈。 对， 我们在外面也只是看个热闹。那张老师他在北京有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春雨还去上礼拜还在北京见过一次张老师。 对，我们专访了张老师。 那你有问张老师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些猛料吗？ 我有问，但是张老师是说吧，他肯定是有一套逻辑的分析的方法，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你总能看到可能过去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也会重演。再加上他通过他的这些分析和一些信息来源吧，能得出一些他的观察和想法。但是当然这个也不一定都是属实了，其实还是看到很多时候他说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事实 了。 对， 好，这个说到这些所谓的组合拳，那人民日报的这篇1号哈，也是在谷俊山案子公布的同一天发出的文章，说到人走茶凉，那就是批评有的领导干部在退位之后呢，仍然不愿撒手，让新的领导左右为难。那这篇署名叫做顾伯冲的文章呢，是发表在人民日报7版的思想纵横的栏目，题目就是叫做辩证的看待人走茶凉。看到网上的这些讨论非常的热烈，有人就说你这话说的这得多少得得罪多少人，或者说你难道是不是就是为了剑指一个人，所以这些众说纷纭，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意思啊，值得专门的来分析。那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请张老师继续来专门的跟我们谈一谈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论调的评论文章出来。 More than radio. 好，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可以详细来读一读哈这篇叫做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文章就说呢，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的时候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之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稍不遂愿就感叹人走茶凉，指责他人势利眼。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而且导致一些单位庸俗风气盛行，甚或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搞得人心涣散，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文章呢还分析说，有人坚持要人走茶凉，主要呢是有两类原因。一是呢，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在一个单位好不容易站稳脚，有威望，说了算，不甘心退休之后做个人走茶凉，于是千方百计延伸权力，不管政策如何，不管政德影响，努力让那杯茶始终热着。其次呢，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搞余权之意，只是呢离开领导干位之后呢极不适应，加之有些亲朋好友指望他继续为自己的利益发挥余热，便为这杯凉茶不断的添柴加火。文章最后就说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茶凉应该是一种常态，应该辩证看待，正确对待。对领导干部来说，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再负责那份工作，自然也就没有那份权利和责任，应该及时调整心态，适应人生转变，以免陷入无穷的烦恼。最后呢，还像是这个心灵鸡汤了，以免陷入无穷的烦恼。 他也对这个老的党员干部说到之后，等他们走了之后应该怎么对待，他说到说，政治上要尊重，思想上要关心，生活上要照顾，精神上要关怀，但是绝不能影响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处理好情感和原则的关系，切不可将本该凉了的茶水再加热后端上桌子。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说到说这个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在这个最近被打掉的几只大老虎当中，有一只它就是有各种帮派，比如说什么石油帮啊、四川帮啊、秘书帮啊等等，你就能看到它虽然退了，但是不在这个位子上了，还在影响这个区域的工作。尤其是这个石油帮特别的明显，虽然已经退下来了，但是好像是游戏里的现任的头头还都是在听他的，也导致了很多严重的贪腐问题。当然最早的时候出现这个人走茶凉的，或者说人走茶热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时由于20年的破坏性的政治环境，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原本年轻的官员变成了老年人，但是呢马上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的挑战。当时呢我们的领导人邓小平他就意识到，要必须尽快顺利地完成新老干部的交替，以确保政府的活力和政策的延续。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解决老官员他不愿意交班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制度构想，作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的一个过渡的安排。最开始呢是从军队开始执行的，权力呢也比正式的职务小，这些顾问呢不参加党委会，但是可以列席，并且享有建议权。在有关13大的人事安排的时候呢，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就约定一起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正式缔造了退休制度，也结束了终身制。那虽然呢邓小平是以身作则，使后来者呢都遵守了这个退休制度，到了上一届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时候呢，他更是在退休的时候裸退，退休之后不再担任任何的职务，为新一代的领导接班开启了更自由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其实还是看到，虽然有邓小平，前有邓小平后有胡锦涛，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官员，尤其是在这个原工作机构不愿意撒手，使得很多的新的领导确实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后还受制于原来领导他的一些人事安排，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跟原来的领导做一些妥协，以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 好，这个呢，所以在人民日报发出来之后哈，大家就觉得，哎，这算不算一种喊话，就是箭有所指，那是不是也是这种所谓的组合拳当中的一招？那这次再度喊话，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反腐它引起的所谓的这个博弈哈，它并没有结束，那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哎，是不是这个在同时抛出谷军山，也算是一种对军中可能出现的某一些的这个异动的一种震慑。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张立凡先生的分析。 我想这个是不开 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一个这个博弈的继续。因为不开北戴河会议不等于这些老人家们或者长者之类的在北戴河没有政治活动。而且呢，这个到底说现在机场委，因为北京跟北戴河的这个行车距离也就是2小时左右，那么其实他们是不是已经勾兑过了，是不是也已经去过北戴河了？因为至少我们看报道有一名常委是这个去了。那么到底这个中间后来当然我们看这个常委们又集体出现在张静夫的这个追悼仪式上，那么到底这个中间北戴河这几天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断然的说不开会了，其实就是不跟你们开会了，但是是不是等于没有政治活动，是不是等于没有勾兑没有博弈，我想不等于，这中间不能画等号。因为元老们都去了，现任的官员也有不少去了，那么我想你也没法阻止说这些人要聚一聚的这种安排。那当然说现在在宣布各种纪律，包括什么什么这个退下来的领导人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些公共场合，如果要出现一定要经过中办等等，现在这种说法都已经开始有了，就是实际上都是要限制老人干政。但是我觉得老人干政可能还没有结束，至少此时此刻都没有结束。所以我觉得这篇评论出来呢，有可能是一个告诫啊。同时呢，你看他这个语气来看啊，一个他是讲这个不顾政德影响，什么千方百计要延伸权力，不顾政德影响大搞渔权啊，这个然后讲到庸俗风气盛行啊，拉帮结派，山头林立，这个削弱组织的凝聚力，让后任的领导人没法工作等等，他讲了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显然是有所指，那指当然是指这些政治老人或者政治老人们，那我想是这个问题。但是呢，另外也有一些软话，什么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说我们不影响对老党员老干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这个不能影响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但这个中间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就是叫做恩威并重。一个呢有威，就是我们看连续抛出了这么多人，包括在这个时候又抛出一个古俊山，我觉得这个是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个也有些软化，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所谓讲人情的话。那么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可能这些软化就说明现在对政治老人们的这个控制可能不一定真的有效，或者不能完全有效。实际上也是想通过这种告诫啊，进行一下分化瓦解啊，最终呢可能孤立某一个老人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做法。所以我感觉这篇，当然据说这篇的作者是一个总政的一位师级干部，当然说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揣摩学的作品，但我觉得他的揣摩还是比较到位的，而且他也算是比较会说话。但这中间来看呢，总之给人感觉还是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啊，还是焦灼状态，我觉得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想这个博弈可能还会继续到这个五中全会前吧啊，那我们接着还可能还有这个还可以继续的看戏。 好，其实呢关于这个老人政上，我看至少在微博上它已经不是什么禁忌了，就很多网友在那儿讨论的还挺欢脱的。那如果在媒体所谓打擦边球这么一个操作方式来看呢，我们也能想起来，就比如说某个 老人家这个出来了，先生在比如说扬州啊，或者在跟 海南岛啊 跟基辛格会面啊，这些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总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哈。 对， 所以呢，中国的政治确实就是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你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公开透明，你就比如说这次老人政治，那有人就觉得，那现在如果外界的这些猜测分析哈，它都成立的话，那至少你就是说这个解铃还是必须要看系铃人嘛，你还是要以制度说话，就是你要明确的告诉我们老人政治它确有存在，那接下来怎么改，你怎么样去限制。那既然当时这个胡锦涛同志退休的时候他是这种做出裸退的榜样，你是不是除了习总夸他高风亮节之外，你还得持续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宣传，就是让民间让老百姓觉得这是一个常态，就是必须得这么做，你如果没有这么做，从上到下的树立一个榜样，让大家觉得他这才是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否则就你时不时的就弄出来一个过去的这个老人家他们又做过什么事儿，他们又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外界总是他会有一些可能方向不太对的这么一个联想。 对，而且有些时候这个联想吧也不是我们想要去的，就比如说上次那个长者出现在海南岛，那个时候呢海南当地的媒体是完全没有报道的，报道的媒体呢主要见于一些外地的媒体或者是一些网媒，但是这个事情没过多久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网媒马上就把这条新闻下架了。然后我们就会在猜，诶，这背后是有什么原因，这么一条新闻平常按道理说不应该下架呀，为什么下架了呢？ 对， 是不是里边有什么事儿？ 对， 再加上说其实很多时候像这个人走茶凉这篇文章，有人就说这可能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意思，一个基层的干部怎么可能写一篇文章去讽刺高层比他高的这些领导他们做的事情呢？很可能就是基层当中的一些事儿。但是我们也会在猜呀，说你在这个时候又是在人民日报然后发了这么一篇有意味性的文章，然后又强调了说这些老同志他们的这些相处的原则呀，做事的原则等等的，我们很难不把它和某些或者说我们捕风捉影的东西和捕风捉影的人和事儿联系起来。当然了，其实如果只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基层的一个现象来反映，那这背后其实还是像刚才樊素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肯定是先有高层的政治榜样在那儿，才会有基层的干部效仿。 对，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可以在微博大家有一些留言，我们可以在这儿跟大家解答解答。有一个网友就说呢，这个你们的这个选题到底是怎么选的，因为他是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新闻怎么咱们没讨论，说的是内地游客被宰百倍的天价药事件，他说这个是不是被你们故意无视了，我们不会故意无视某一个话题了，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选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啊，综合的考虑，那有时候你要考虑比如嘉宾的档期啊，是吧，你比如说能不能在最应该讨论的这个时间点找到合适的人过来评述啊， 对， 或者说我们能不能说出跟就是有别于一般的这个评论的这些，能不能找到这些角度啊，再或者我们觉得它有没有足够的这个重要性和它的这个热度，这个都是在我们综合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网友啊不要说什么故意无视啊，没有这个故意无视的这么一个说法。还有人觉得咱们的片头不应该用大胆评论一切，这句话呢显得高傲，而且节目本身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呢这个怎么回应 其实我们也是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尽量大胆的 对，这是我们一个目标嘛，对吧， 对 是吧，时时刻刻的来鞭策我们，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困境，有的时候这个也不用避讳，大家如果听过这个我们访问李永忠先生的那期哈，可能也会能够察觉到，就是说大家你懂的了，总之这些原因你懂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些疑问或者评论的话，都可以在三立化新闻里 面。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澄清，还有一个网友通过樊粗向我提了意见，说 什么 说艳照这种词儿太低俗了不能因为有人起哄就在节目里说， 百分之百同意， 我必须得道歉，所以这个词儿就不用了以后过了2000呢也没有艳照了 好了，这个大家有 别的建议啊，或者要求啊，或者你们希望看到什么所谓的这个花絮或者内幕也好，你们都可以先提一提嘛，是吧？我们能够满足的就满足大家。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三地化新闻的新浪微博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拜拜， 拜拜。